得有两条浪，还错。别是糊涂了，是能搞么？把皮卡，把是你卡，好子。别是你卡，你无知。别不为你，别是那么，别再傻。男女把不义，把你的卡，你发错。 Shalom, Jah.